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忠诚的200天战斗中建立功勋的平壤火力发电联合企业平壤铁路局西平壤机车队莫山矿山联合企业的工人和干部发去了贺词。贺词传达会16号分别在上述单位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各单位干部和职工参加。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指出，平壤火力发电联合企业平壤铁路局西平壤机车队茂山矿山联合企业的工人和干部遵循党的七大所提出的宏伟斗争纲领，在忠诚的200天战斗中以跨上千里马的气概奋勇前进，建立劳动功勋，对此予以高度评价。